大家好啊，又是我哋体育堂嘅时间啊，大家好， oh. 打个招呼先，你又好嘛？好，不如我哋又重复介绍下自己先啦。Hello， 我系伍教练。 诶、hey, ，我系阿俊。 我是玉男啊。 Hello， 我是 Carrie 啊，我们又见面啦。 是，今天是第三集啦。上一集呢我们讲了去泰国的训练，是不是？那上一次泰国的训练呢，我们应该有些东西可以补充一下的。上一次泰国的训练呢，不知道是不是讲阿男你练到周身骨痛，周身都瘀晒这样啊。我们呢就真的帮你呢找到一些相片回来。你呢send咗给我的相片。我在个笼底呢想办法插返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呢觉得实在太经典了。 是。 平时那你其实都不是未操过嘛，原来呢你跟啲职业手操呢其实是真係辛苦好多嘅。咁呢不如我哋播少少相出嚟俾大家睇下，睇下佢嘅战绩先。係呀，练习战绩。喂，呢、這个系咩位置呀？ 呢个 系好尴尬嘅位置，你自己指下俾大家睇。 其实呢个系我系练体能训练个教练话我做100下 sit up 之后帮我打肚。 中间即系个肚喎。 系五百男嚟好似。 喂，但系唔系你话晒都系一个拳手，点解你有肚腩嘅？ 系咪食回锅肉食得多啊？ 食到喺泰国食得多嘢一剂啊！ 你系咪听讲你日日都食几个芒果糯米饭咯？ 冇啊，我食一个咋， 一食一个都 食 啦， 食一大个芒果糯米 饭， 食咗个肚。 你系食几多啊？嗰啲咧，人哋啲泰国人食嘢就好细碟嘅， 系啊系啊。 你买嗰啲系咪特大嗰啲咁样啊？ 唔系啊，嗰啲都系好细碟噶咋。 系，咁啲芒果甜啊？ 甜， 好甜啊！好甜咁样嘢唔好，系咪好多糖分啊？ 是啊， 系跟住仲有咧， 唔知系咪果糖嚟嗰啲系？ 系咯， 系啊， 咁啊，下次避一避啦。你睇呢张相，其实冇出到街，一个拳手入边咧，你睇下有个大肚腩喺度咁样吓。不过都睇到佢真系好认真啊！你睇下佢练嘅时候咧，打到个肚都瘀晒、红晒咁样， 爆眉丝血管， 但系点整翻嚟啊？你啲 但系你有少少露底喎，见到张相。 我呢个唔系呢条系裤嚟嘅，咁就系啊，系啊。我有条红色嘅裤嘅， 哦，即系着咗两条裤嚟影， 唔系，系一条嚟呢个。 即系 个版， 唔知我哋系咪仲有啲相啊？唔知有啲佢受咗伤嗰啲相。呢度系咩位置啊？呢个似乎系膝头哥， 系膝头哥。 你真系瘀晒，其实呢个位置似乎系你自己顶嘅，因为咧你上集讲咧系有 有顶包嘅， 顶到一个好硬嘅包嘛， 系嗰个绿豆包咯， 系我记得啦，嗰段片咧系你揽住一个黄色嘅大沙包，跟住咧中间有少少位灰咗、啡咗咁样，其实嗰个位就因为成日俾人顶。是不是啊？跟住又个教练又想你顶嗰个位置。 系啊， 咁咧咁真系好硬嗰个包。如果你咁样，你平时都练过噶嘛？ 之前肿埋出嚟嘅，跟住系咁夹脚咯。咪第二日镜佢 想，唔系，系肿埋出嚟嗰个系教练叫我顶落佢只手度，之后佢一夜拍埋嚟先肿啫。 哦，咁啊，教练系职业手啊，以前都 系啊，佢嘅手都好硬啊，手掌 即系铁砂掌嚟， 咁唔同噶，人哋日日练啊嘛，你日日日翻学读书，佢系日日练拳， 跟住佢话我第二日要夹佢上台咁滞啦， 日揸笔写字，佢又打沙包， 所以咪话咯，香港啲小朋友娇生惯养惯。是不是要拱他过去受下苦啱的啦。 是娇生惯养话你啊，是不是好，仲有冇啲佢受伤嘅相可以睇下。哦，呢、這个似乎系都晒咁少少。 就系同人揽嗰阵九前嗰阵时就俾人顶嘅呢啲位置。 即系可能佢顶失或者拍失啦，揽住嘅时候。 系啦， 呢边似乎系另一边嚟㗎喇。头先第一张相呢就似乎系喺你嘅左边，而家呢一边呢就系你嘅 右边。 右边㗎喎。系咪 呀，两 边都俾人打到。瘀晒喎， 系啊，其实佢左右边都有嘅呢两个位，咁就系咯。不过左边咧就迟少少演出嚟咯。 好，跟住仲有冇啲佢受伤嘅相可以睇下？哦，冇晒啦。好啊，咁咧我哋咧就可以飞翻翻嚟先啦。咁咧我哋咧上一次讲咧，咪有个收费嘅资料咁样嘅。咁咧、原来你上一次你有 send 过俾我嘅，所以我又帮手，辛苦你啦，又帮手影啲片，又帮手影啲资料翻嚟。 咁啊，梗系应该嘅啦。我哋想将好嘅嘢介绍俾大家噶嘛。 好啊，咁不如我哋又睇下嗰个收费表啦，即係阿南去练习嗰张收费表。好啦，嗱，我估呢现场嘅嘉宾呢同埋主持睇唔到，咁但係呢可以睇我电话啦，我一早预备好我嘅电话喺度。咁佢约莫呢有啲收费，啲观众都可以睇下。咁呢度收费都唔系贵，咁其实喺返个曼谷市入面嘅啫。好啦，咁如果佢一日嘅训练一堂咁样，你一系参加早堂或者参加下昼嘅堂，咁一堂就500匹，500匹就约莫100蚊咁样啦。係啊，我唔该晒啊，帮手放大咗。好啦， 咁如果你一日做两堂咧，咁就八百匹咁样咯。系啊，咁另外后少少嗰度写住千三匹嗰度咧，就系佢包埋有房俾你住嘅咁样。咁咧，如果你一日两堂就变咗千六匹咯。咁其实咧整体嚟讲都好平嘅。系咁，如果你系成个礼拜都留喺度啦，第二行嗰度写住 Whitney 咁嘅意思，即系成个礼拜啦，成个礼拜都每次每日都嚟练一堂咧，就系三千匹，即系其实都唔使一千蚊，咁啊非常抵啦。咁如果咧你系一日练两堂，练足一个礼拜咧，都系约莫一千蚊港币到，咁啊我见到你写住四千匹，包埋房啊各样嘢嗰啲都系好平嘅，系啊。咁如果你一日练两堂，连埋住喺嗰度，其实约莫摆低二千蚊就已经一日练两堂，有埋房俾你住啦，咁啊非常抵啦，系咪？ 系系啊。 咁另外佢有啲 PT 嘅价钱嘅 ，PT 嘅价钱就咁样啦。好啦，你要揾阿馆主阿 Diesel 帮你练咧，咁一堂就要收你二千匹咯，好唔好？好啦，跟住另外咧，你揾个好似阿南咁啊，会揾个教练教你啦。咁其实咧，每一堂咧就要收你一千匹噶啦，咁样。咁佢一样啦。如果你买多啲堂数，咁诶收你平啲咁样咯。系啊，咁麻烦你飞翻翻嚟先啦。好。好咁咧，上一次讲完咧，就系去打拳啦。 系 咁，我哋好似记得咧，应承咗啲观众咧，就讲下我哋点样去泰国买平嘢。 系啊， 系 啊，买平嘅。你一讲买嘢几开心， 一讲到买嘢，我哋出名购物狂嚟噶嘛。 啲女仔啊最开心啦。系啊，你睇 Kerry 即刻成个人 醒，系啊，买到停唔到手噶。 系啊，佢咧真系买咗好多嘢上嚟咧，翻嚟香港俾我哋嘅。咁有啲系我哋请佢买，有啲佢系自己买嚟用咁样，有啲阿南买咁样。好啊，咁。不如咧，我哋一齐睇下啲相先。好，睇下买咗啲咩翻嚟。哦，呢个啱啦，呢一张相 非常好。买咗个肥仔翻嚟， 呢个咧就系买嘢嗰个站啦， 即系 BTS 站。 系啊， 系啊，冇错。咁呢度咧叫做 National Stadium 啊， 系啊系啊， 系啦。咁咧呢个站咧喺其中一条线最尾一个站嚟， 系最尾嘅最尾嘅。 系咁，大家认住呢个站咧，咁就可以揾到嗰几间买嘢。 因为嗱，而家强调少少嘢先，因为点解咧？今次我哋住 Terminal 21嗰边， 系 因为 Terminal 21咧就原来咧就有 PTS 啦，亦都有地铁嘅， 一行落去就有啦。 系啦，因为有就系两样嘢都有齐，所以我哋今次拣嗰度嘅。 系 因为如果地铁我哋可以去唐人街啊嘛。 系。 系啦，所以就特登拣嗰度住咯。今次 练嘢就不妨 系啊，两边都可以 去玩埋啦。 系啦，系啦， 同埋 Terminal 21好多嘢食噶， 系啊， 又有几间好出名嘅做按摩噶。 系啊， 其实你特登拣嗰度， 系啊， 其实都唔系为咗去训练嘅，我哋 系啊，唔系主力都系因为帮阿南 可以飞翻嚟先，我哋系啊，望一望我哋系啊， 操练下咧，咁啊可以应付啲拳赛咁样啦。 系，冇错，好。跟住又睇下佢买咗啲咩翻嚟啦，我哋又好嗱，买咗呢啲拳套仔咧，就系 Waja 嘅拳套仔啦。 呢啲就系四安士嘅， 系四安士好细个，小朋友用得， 小朋友用得，大人又用得， 系大人就窄啲噶啦。呢啲好细个，系啊，小朋友用就应该好啲。啲都唔系好贵啊，我记得啲价钱好似都 系 都 唔系算贵嘅，比香港平应该都系平港纸几百蚊嘅，应该 系有啲我谂你其实你药膜正常最少都打个七折啦，即系药膜 系 咁啊，但系 七折咯，系 七折啦，药膜同埋佢一定买真嘢啊嘛呢度。我哋又睇下下一张先，睇下仲有啲咩嘢买。呢个系一个胶嚟嘅， 牙膠， 跟住仲有啲牙膠啦，系咪啊？有牙膠有好多款嘅，应该就啲牙膠嘅相啦， 唔同嘅款嘅。 呢啲又贵啲噶啦，可能有个靓嘅盒，同埋咧佢有两浸嘅保护，呢啲又贵啲。其实都系唔系贵， 就头先透明嗰只最贵。 头先透明嗰只贵啲，系咪啊？ 第一只最贵， 冇错，可能系因为有牌子，系咪啊？好，跟住睇下仲有啲咩买咗翻嚟。哦，呢啲就 呢个脚套啦，脚套啦， 套喺个脚腕啊，咁样等佢 呢个就可以帮助你绑线嘅功能。 冇错，冇咁容易咬齐啦。仲有好，跟住仲有啲咩睇下？睇下有啲相哦，呢个就 系 第一间铺头嘅喎，系咪啊？呢间应该系 Action Song 喎，我估 系。第二 系啦，系啦。 我哋留咗少少嘢嗱，如果咧嗱，我哋飞翻翻嚟呢度先。我哋咧第一件事咧，应该要俾啲观众咧知道嗰几间铺嘅地址。我哋头先就系讲咗个地铁站啫嘛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其实佢点样去唔知道？系啊，咁咧我哋咧好彩，我哋咧就喺呢个世界真系太伟大啦！而家有 Google Map， 我哋咧开节目之前就特登预备咗几张地图喺度。好啦，我哋先开咗咧有一张National Stadium 嘅地图嗰出嚟先，开咗出嚟咧，大家其实就好清楚知道嗰几间铺头系喺边度噶啦。好，系有地图嗰几张系啦。咁你先开咗一张，要见到有 BTS 站嘅咁样，系啊。 不如我哋都讲下啦，嗱喺个 BTS 站嗰度出咗去，其实好简单嘅啫，即行。好啦，啊而家睇到啦嗰张相，系啦，我哋睇咗另一张先，系咪啊？呢一张系咪睇到有 BTS？ 哦，呢张睇到有 BTS 噶啦， 系啊，佢写住 BTS station 咁 样，系啊，冇错。好，嗱，其实咧一出咗个 BTS 站咧，好啦，跟住咧我哋就只要向前行。一向前行咧，去到个十字路口嗰度咧，其实咧已经有几间铺喺晒个十字路口度啦。我仲俾咗个 like 佢咁样，所以咧你就见到有几个心心。咁你若莫见到有名啦。咁咧有几间铺嘅，咁咧一间叫 Action Song 啦 ，Action Song 算系最多嘢卖系咪啊？ 最齐，不过佢可能贵少少，但系咧佢啲 service 啊各样都好好噶喎， 系咪啊？ 因为我 好多外 国 人去买， 系啊，同埋咧佢最新款嗰啲嘢咧。真系今次激 喺嗰度见到， 买唔到唔卖俾我啊！有钱都唔卖俾 你， 佢 pack 好晒成包咁样走噶啦，运走噶啦。 去泰 国买 嘢，你唔一早稳定佢攞定咧， 好彩我哋今次唔系好似上次嗱，我哋旧年八月去过啦，旧年八月就 系 撞啱嗰度泰拳，全部 泰拳比 赛 嘛， 跟住间间啲嘢俾人卖晒。俾人扫到一空， 我都试过啊！我走去买嘢，跟住点知咧，又系撞啱咧。嗰次系打尔夫麻嘅比赛，咁啱即系都系啲泰拳比赛啦。总之，咁咧好多国家嘅人都去咗嗰度，去到咧、哦、你都冇乜嘢剩啦。 系啊，间间都系咁样冇嘢买，激死啊！跟住我哋今次咪特登又再去顺便训练埋，又去再扫。今次好少少都扫咗啲嘢翻嚟嘅，但系都系唔齐咯，因为又系俾人扫晒。 好嗱，咁不如我哋讲埋啦。其实喺嗰个十字路口嗰度咧，已经有两间楞得好近噶啦，行过几间铺就系嘅。好啊，咁另外仲有一间咧就比较大啲，但系咧呢间就好似做批发咁啦，佢有好多嘢卖，但系咧佢就冇得碌卡嘅，系啊。咁同埋咧佢又卖埋有啲篮 球 啊、足球啊。嗰间铺我试下拼个名啦，叫做 Kila Palm 咁样咁上下啦。如果有人识嘅，你就下次喺个YouTube度又指正下我啦，好冇？跟住另外再行过少少，有一间我都觉得几好嘅，叫做 Sports Marketing 咁样。咁其实嗰间嘢系咪都系有啲足球啊、篮球？ 系啊， 阿南就系喺嗰度买播球拳套，特登今次过去，因为佢 系咪啊？ 系佢作为金色。但系点解我买播球咧？系因为佢系我偶像啦。咁其实点解佢系我偶像咧？其实我睇佢啲片咧，咁就睇到其实佢只脚咧就好快， 好犀利 啊！系啊， 特别打 K1 嘅年代，后生啲嘅年代， 系啊，好劲啊！ 佢 只脚 好似只手咁样嘅， 系啊， 完全系。系你想行埋去打佢都唔系咁易，佢只脚系咁喺下边扫你， 系啊， 唔系扫就。你咁样系 咪？系啊系啊系啊！ 系啊，真系犀利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又介绍咗有三间铺啦。咁咧，不如我又睇下啲相啦。有啲相咧系帮手影翻嚟嘅。好，我哋睇下呢间系 呢间就系第二间。 第二间系咪即系去咗 Sports Marketing 呢间系？ 系啦系啦 系啦。咁入边你见到除咗有泰拳用品卖之外咧，我哋再飞多张相啦，睇下。好啊，哦，咁呢张咧就系佢 哋 卖 咗 嘢啦， 已经。 喺泰国好中意俾啲咁嘅大胶袋嚟，不过啲胶袋几好用嘅，又够大又够厚嘅， 系 啊，非常好嘅。好啦，咁头先嗰间就系Sports Marketing 啦，咁呢间系 呢间就系话播球拳套嗰个，其实系第三间嚟噶，依家 第三间， 即系其实咧，一句讲就系正中间嗰间最大间嗰间就 系 第一间啊嘛，系咁第一间咧一边左就一间，右就系啦，中间嗰间系冇得碌卡同埋 service。唔太好噶，佢完全唔骚你，你买嘢佢先会骚下你。 做批发咁样噶嘛？ 系啊，但系我唔觉得佢有。 好，跟住我哋继续睇下啲相吓，呢啲就系佢哋买咗嘅战利品啦，有啲手把啊，嗰个金色嗰个就系播球拳套啦，我哋买咗好多牙胶翻嚟啦，因为 音罩啦， 呢个音啦，咁咧我哋成日都讲笑话，有啲同学仔成日嚟练习就唔带护音同牙胶，冇办法啦，咁唯有俾啲阿公嘅用过嚟啦，你咬过落口，我哋照俾你戴咁样咯，咁所以其实。我哋成日买好多牙膠翻嚟就俾佢哋用，系啊，就个个都私人嘅。好，我哋再飞下啲相，因为做好多相。好，跟住呢啲就系买咗啲战利品啦。咁嗱，呢啲 拳 裤咧，就虽然冇牌子，但系我哋又觉得都几好着嘅。咁同埋个价钱都几平。 因为佢话系同Prince 同一间厂做出嚟， 系其实好多都系差唔多同一间厂， 所以啲料咧我摸一模一样。咁 同埋个花都几靓嘅， 因 为 佢今次好。 好，我哋仲要再飞啲少少相。 系呢啲系啲 脚 套啦，脚劈有脚套有好多颜色啦，系啊系啊。跟住我哋再飞下啦，系啊，仲有冇啲相？好似仲要睇埋呢间就 系 Action Show 啦， 服务态度几好， 态度 好，同埋送毛巾啊， 又送毛巾俾你， 同埋系咪一入去好招呼嘅？ 系啊，又 俾杯冰水嚟饮， 一支支长期都热噶嘛，一支支嗰啲好干净嗰啲水啊， 系啦，系 啊，佢依间系我最中意就系呢间， 同埋佢平时长期咧门口咧都堆晒啲货喺度，预备送走噶， 好多。因为嗱，我好搞笑噶，我哋一入到去冇耐，成扎人冲入嚟买。 啊，原来已经过咗钟啦，我哋嗱，我哋加咗少少时候，我哋快啲睇埋仲有冇啲相可以讲埋佢先，好啊。好，呢啲都系啲戰利品嘅相啦，咁啊堆到成床都系，你睇啲牙膠喎，你幾誇張，幾沓一沓，即係咪十個定八個？ 我生唔埋，我要坐上去生夾啊！ 好，跟住我哋後面再有啲就係啦，呢啲就係講佢 pat 咗入箱啦，嗱 pat 到佢。系啊，哎，非常好啦，咁啲相啱啱出晒啦。好，咁我哋第一节呢就嚟到呢度先。咁呢，如果譬如有啲观众啊，有啲咩问题想问我哋喺边度买嘢，我哋都欢迎答嘅。你可以随时搵返巴打台啦，或者喺 YouTube 度留言，我哋都会复返你嘅。好，一阵间第二节见。 拜拜。 拜拜。